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 有一种地方除了能够吃到美食之外，还总能聚集一群有趣的人，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就像经典美剧 Friends 老友记中的 Central Perk 咖啡店。 All right, Ross, look, you're feeling a lot of pain right now. 再比如 Two Broke Girls 破产姐妹中的 Williamsburg 餐馆。 As you know, Max and I are part owners of the diner. You tell us every damn day like a skinny cuckoo clock. 他们的空间不大，但却常常是人们走出家门之后，或者是走进家门之前，抬脚就可以进来喝一杯咖啡，点一份餐食，与熟识的邻居朋友发呆、逗贫、聊天、吐槽、抒发各种情绪的地方。在加拿大生活多年的祥子，2008年从多伦多搬到北京，在文艺和设计圈里打拼数年，做过多个跨界项目的他，就决定开这样一家既有可口的食物，又有亲切有趣氛围的社区餐厅。 我本身可能就一直在跟做的工作都跟设计相关，然后那当然了，一步步做到餐厅。其实我是2008年年末回来的。那第一份工作就是做一家电视台的主编，啊，做时尚和年轻人相关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当时就跟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那个叫他叫江生海，那 Dominic， 他就帮我选一个地方在五道营，我做一个自己独立项目，就关于市民可以捐赠衣服，然后我再捐给或者是出售，或者是再捐给其他的机构。那这两年间，2009年到2011年，就做了好多那个跟。就是农村妇女图书馆啊，和农家女机构一起做，也做过明星的造型，也做过创意项目的管理，也做过时尚的秀导。然后到2015年，那我也说，还是我说那我那最好朋友找哪个说，你老在帮别人做策划，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好玩的东西？ 就这样，2015年，祥子在胡同里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餐厅。经营成功之后，2017年底又策划了 Cravings 鳄鱼餐厅。鳄鱼，饥饿的鱼，这个听起来有一些奇怪的名字，究竟有什么含义呢？ 这个名字起鳄鱼，其实我开始是倒过来的，我想英文名呢再往回转换，因为我中文名实在想不出来。对对对， Craving 不是渴望， 就特别想。对对对，就 Cravings 基本上是孕妇想吃双黄和冰淇淋那种的欲望才叫 Cravings， 而不是说就是我想吃一个大米粥，而是非常想吃那一口。那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或者现在的人，现在社会人，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 Cravings for community， 就是社区啊，那个 friendship，或者是真正的一口美味。那我觉得 Cravings 对我来说，这个是我终于找到这个名字了。所以说就把这个命题抛给 Ronald， 就视觉设计师，抛给好多朋友，转换成中文名字。那 Ronald 他一下就想着还想要一个动物的形象，对来说很容易去延续，他就想到饿。那 Cravings 就是饿，饥饿，那就叫鳄鱼吧。它那个鳄鱼，它又跟那个 crocodile 那个鳄鱼又谐音。那我所以说，我们有那个 alligator 也好 ，crocodile 也好，我们用一个那个做 logo。 既然是一个适合家庭、朋友和团队活动的社区友好空间，那么鳄鱼餐厅从诞生的一刻起就带有了社区、社群和朋友圈的明显 DNA， 同时也带有鲜明的祥子印记。祥子整合了自己的朋友资源，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家、设计师和艺术家朋友合作，将大家的艺术体验汇集起来。其中，鳄鱼餐厅的菜品设计师肖立昂，他的名字念得快，就变成了小亮。小亮在英国学习时尚视觉，但是却对烹饪最有热情，于是后来跑去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米其林餐厅实习。 祥子看中了小亮的才华，找到小亮，两人共同为鳄鱼找到了适合社区消费又别具一格的风格。 我们信念，我小亮的信念，还有包括 Ronald 的设计师，就视觉设计师，其实我们都挺像，就是说想做那种自由一点的，然后食品可能是不是定位到西餐和中餐，我们可能做一些就是真正舒适的，以味道为主的，可能是西餐形式呈现，但还是有中国菜的那个根在里面，不管是元素啊，还是那个用的原料或者是调料，那都有东方味啊，就中国味准定会喜欢吃的。那形式可能表现出来可能不是那种大盘鸡，也不是宫保鸡丁那么超，对，因为我们可能对美有一定的追求，对。我们开始定位就叫 comfort food， 那 comfort food 我们是一个西餐的 comfort food。那这种菜，因为我们身边好多朋友可能都比较喜欢喝一两杯葡萄酒，聊天，吃点美味的小菜。那我们开始又从这儿入门，倒不一定是一个 bistro 可能就太随意。我们又有社区概念，但我们最主要的这个就是美食。美食不是想要做那种形式的，就不要 fine dining 的 fine dining， 对对。 很讲究， 对对对，我们不想要那种，因为我们觉得那种又不是一个这个适合这个位置的，而适合我们这阶段想做的。那当时我们就定位叫 comfort food，comfort food 又转成中文又是一个命题，就因为 comfort food 在中国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我生病的时候，我就想喝一碗我妈做的大米粥拌的小菜，对我来说这 comfort food 热面条， 对对对对，或者西红柿面那种食品，可能现在呈现的没有那么。长得像康师傅，那其实我们每一道菜都是在用心去，原料也好啊，菜品也好，我们都是还给人一种，就是怎么说，有一种对食品的惊喜嘛。 鳄鱼餐厅意在打破菜品原有的地域格局概念，既没有 fine dining 的高不可攀，又没有传统小酒馆 bistro 的刻板，以一种轻松和谐的方式呈现菜品的创意，而且常常是中西合璧。 锦州干豆腐丝。这可能好多外国朋友、中国朋友都会点的，因为它特别是个下酒，然后它那个豆腐丝质量，它是从东北来的。北京没有这种质量豆腐丝。 这豆腐丝儿看起来，这颜色像胡萝卜丝儿。 没有，我们是加了一些红椒粉啊什么的。 所以吃起来是辣辣的那种。 微辣，微辣。但我们加一些那个孜然啊，跟那些不同的东北的那种调料。所以说它就很有特色，但我们还是以就是味道和那个。食材为主，所以说我们选的这个，就是你看我们挺混搭的，我们最主要的还是以味觉为主。那这个是小亮设计另外一款菜，那这个菜它会， 这个叫 taco 墨西哥的那种卷饼， 但它用的很东方的元素，中国的元素，它用的是 这个名字也很长啊，叫牛舌牛肚榛子红椒酱薄饼。 对，他们用的是卤的那个牛舌，卤的那个牛肚，所以它吃起来还是中国的 啊， 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火的。 然后再加上榛子， 榛子酱 抹上红椒酱， 对，榛子红椒酱可能非常西式，但是卤的那个牛舌和牛肚是非常中式的口味，所以这结合是产生一种特别惊喜吧，那种味道还是美味为主，而不是说要形式，对，还有。这个，taco， 还有这个青口我都是因为我们几个开餐厅餐饮的几个人，我们都太喜欢吃这种质量好的青口 啊，这个菜叫做霞多丽奶油青口贝， 对，我们也用霞多丽白葡萄酒做这个奶油汁，那因为那个青口，我觉得它是特别下酒的，然后吃起来又北方饮食习惯比较过瘾的。那青口我觉得是它本身它有一种鲜味，但是我觉得它真正你在喝杯酒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几个人聊天的时候，它一个是特别让人舒服的那种 comfort food， 就是像那个嗑瓜子一样， 嗑瓜子， 对对对对，这个菜是要搭配几片面包的，这个是从头到尾特别过瘾的菜，喝的白葡萄酒，吃的这个青口贝，然后吃完之后这个汁儿。基本上你把那面包蘸完了放到嘴里，是特别特别让你就那种，是那个汤，经常我们就拿勺子给喝掉了。 它是什么味道？ 它有点像那个浓汤那种。 浓汤。 对 对, 对。 但是有这个青口贝。 这青口贝的本身海鲜香，然后它有奶油的奶香，它又有 还有霞多丽边那个酒香。 哦，这旁边祥子形容小亮设计菜肴的过程，仿佛独立设计师设计服装，每一季都有每一季的主题，更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创意和特立独行的风格。这种风格不会屈服于大众审美，而在于其自我对生活经历的梳理和对艺术的理解。 所以说每个菜就像一个设计师，一个独立设计师的一个衣服一样在里面。我觉得我们这边那个鳄鱼酸青，它的菜品可能向大众传播的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好，每个菜都有背后有自己的裁剪工艺、制作工艺，然后呈现出来可能会给人一个就像感觉独立设计师的一个不同的设计师的成品一样。它不是那个 mainstream， 它是一个 alternative，但它绝对是好东西。 比如说服装，它会成系列，它会有不一样的主题和风格。 嗯， 这些菜它也是成系列，然后不一样的主题和风格。 对的，对的。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东方的，就只能有东方的元素，绝对是一个独立性格的。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设计是其他人没有用过的， 是 全新的一些概念。 是全新的一些概念，但那个食品食材和调料，还有就是那个配菜，它都是现有的。 这些肯定是现有 的， 就好比我们的布料是现有 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裁剪和组合的方式是不同的。 就那个创意，那绝对是以前是没有。 也就是说每一道菜其实这个 recipe 这个食谱完全独创出来的嘛。 对对对，其实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是前天晚上我听了一场那个阿布，是一个钢琴爵士钢琴，一个非常年轻小伙，19岁，他的好多音乐就是下半场弹的摇篮曲啊，他只是有一些即兴的成分在里面，但主旋律的摇篮曲那都是我们熟悉的那些旋律，但他就是用一种新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它是人和琴合一了。然后通过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它不是一个钢琴独奏，你感觉是一个整体的演唱会一样，有不同的声音在你耳边能听到。我是感觉小亮他有点像那个钢琴界里的阿布，是他对食品有自己的体验，然后他那个食材还是一样，但他搭配的东西不一样，就是用的元素是差不多的，但他怎么使用这些元素。所以说我是希望我们下一个菜单，我们就9月份要出的新菜单是一样的。我觉得小亮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厨师，他是跟市场有些脱节，那所以说现在我们在调解怎么会让他像阿布一样把东西弹美，但大伙儿又能接受。 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食物也是像有一些比如独立电影、独立音乐一样，它可能相对来说是一种小众的味道，是吗？ 不是小众，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大众的一些餐厅、西餐厅，它其实它做的东西几十年没有改变，像意大利面啊、牛排，这可能中国人、国人对西餐理解最基础的， 对， 牛排、意面，什么西班牙的海鲜饭，披萨，汉堡，这都西餐，炸鸡、KFC 这种。但是真正的西餐，对美味来说，如果你深究一点，往前走一步，跟美味相关的时候，各个国家都在做新的尝试，不管是 fusion 也好啊，不管是加入一些亚洲元素也好，或加入一些不同民族元素也好，或食材，它都在做新的调试，然后真正把美味在市场做一些完全别人没做过的。 那小亮研发菜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它是自己在家，然后各种尝试，最后出来之后。 这个研发菜品，我觉得跟那个设计服装一样，你需要做一些基础的一些找灵感，然后你的现有素材，然后你做规划，那他要去三院里看现在有什么。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他是自己在家，然后各种尝试，最后出来之后。 这个研发菜品，我觉得跟那个设计服装一样，你需要做一些基础的一些找灵感，然后你的现有素材，然后你做规划，那他要去三院里看现在有什么有趣的一些食材，新颖的布料一样，然后要做规划。假设男衬衫做几件，女衬衫做几件，或者是只是男装。那男装我是 T 恤、衬衫。 那到食物这儿就是，比如说类似于什么 沙拉、汤、前 菜， 那才是规划。然后怎么去匹配？那如果沙拉是不是跟后面的主菜能相搭？风格是不是统一？颜色。 其实最后也会出来一个系列的。 就是一个系列，就是一个系列。我们是这么做。 祥子说，对于秋冬菜品，他将给小亮一个新的命题。铸铁锅系列，用铸铁锅盛装海鲜、肋排等食材，端上桌时依然在咕嘟咕嘟地烹煮着，散发出温暖和诱人的香气。 祥子希望鳄鱼餐厅能给身心一顿饱餐，那么餐厅的氛围又如何呢？走进餐厅，明亮的黄色主视觉让人为之振奋，蜡笔、拼贴、恶作剧涂鸦等设计又增加了一种友好包容的气质。祥子介绍说，这里的一切无论是空间设计还是音乐设施和食物，都体现了他和他朋友们的风格与喜好。 你看我们有一个就可以更换的这个灯箱上面，这个是七米九乘以一米七， 有一个顶灯哈， 顶灯， 这个顶灯很大， 顶灯很大， 然后在天花板上，这是一幅看起来像现代的艺术作品。 对，这是可以更换的。我们这个做小画展，还有这个灯箱，都是一个中国比较著名的一个绘本画家，他叫熊亮，他是唯一得过安徒生绘本国际安徒生绘本提名奖的一个好朋友。然后就是我们还是在希望这个地方能呈现出不同的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对文化的对音乐的理解。 所以其实他有点类似于，就是隔段时间你们会邀请另一位艺术家来做一个 pop up 的这个艺术展览。 对对对，是的，对。 那现在的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绘本风格的， 对，绘本风格，但是它是又有传统的，就挺像我们的菜的。它是写关于年兽的， 年兽。 那新兽也是一个小社区，他负责这本书装帧设计，还是 Rono 给我做这个视觉设计的 logo 设计。然后包括我们选的酒啊，包括那个精酿啤酒也是我们小的社区，因为那个精酿创办人以前就是好朋友。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咖啡用的大小咖啡，是一个就精品咖啡， 精品咖啡， 就大小咖啡。然后还有我们包括我们比利时酒，包括我们的那个淡水果德国果汁，这些东西都有背后有好多有逻辑，我们为什么选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还是想选一些我们认为生活特别有品质的。然后我们这个现在开始卖那个意大利的冰淇淋吉拉头 啊，吉拉头。 那这个是也是一个好朋友，是建筑设计师，那个意大利建筑设计师Nico 的，他的最新的一个项目。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做建筑设计的，但他现在开始做吉拉头。那他的女儿又是我女儿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说这个社区概念贯穿的就是挺。 就是好多都是你们的朋友，这儿还获得了一个。 这是我们餐厅是获得2018年度新餐厅。 Time out, 对对对。 新餐厅。作为一个社区餐厅，鳄鱼为家庭成员打造了舒适的空间，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为孩子们设计的儿童游乐区，而卫生间里也设置了大小马桶和高低洗手池。作为一位父亲，祥子深知父母和孩子们的需求，他希望通过这些细微之处的设计为家庭提供一种友好的氛围。 因为卫生间就是这个是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一个欢迎儿的地方。像北京餐厅基本上没有这个装修设备，因为但对一个孩子，对孩子妈妈，这东西太重要了。对， 看见脏了你赶紧擦一下。 然后我们有一个儿童的空间在这儿。 哦，这有一个 Wonderland。 对， 就在餐厅的一角，然后有一个木头的这个小拱门，爬进去之后是另外一番天地啊。 对对，大人可能进去比较费劲，但小孩是有一个可以就大人用餐的时候，他可以小孩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去玩。 这里面什么都有，有很多的玩具，彩色的玩具，然后还有他们的小帐篷可以爬进去。 因为我们不是做一个亲子产品，我们就做一个舒服的产品。舒服餐厅可能是老人可以舒服啊，父母可以舒服，小孩子也可以舒服。所以说现在把鳄鱼餐厅定为一个亲子餐厅。我亲子餐厅现在北京好多餐厅是叫儿童餐厅， 对， 它不注重餐，它只重儿童玩。但我们是相反的，我相反，我们是因为想给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体验，包括孩子。对，这样的话大人可以轻松的吃饭了。对， 所以其实就是还是要强调那个 community 的那个概念。 对，家庭 community。 对， 同时鳄鱼还不定期地开展设计、艺术、文化等跨界合作和创意活动。正因为鳄鱼这种独立而文艺的气质，这里逐渐成了志同道合者喜爱的多元文化交汇点。祥子说，鳄鱼所聚集的能量与人之间碰撞出的火花，才是他最大的兴趣所在和奋斗的动力。 像人都有不同人有那种归属感，就是那个尤其对那个 生活品质有追求的这些群体 farmer to neighbor 那个事情，每周日在这做事情，然后我们也会做假如说小画展的活动。我们现在做马上在计划做一个这个包的活动，就那个 Reese 的品牌，它用环保材料做的，用旧的车棚布做的，叫 Freitag。 那我是希望把北京的这些喜欢 Freitag 的人聚到一起，因为喜欢 Freitag 的人他也是对环保有意思，对这个合理消费有意思，那这些人也是我想要的群体，也是特别有趣味一些人。这些人我就觉得我想做这些活动，或者是跟自然保护相关的。那假如说北大的好朋友那个吕植教授，他就一直做自然保护，那我想通过做一些这个或 WWF 那个合作，把这变成一个真正的空间，社区空间不只是吃饭，能做一些好玩的事儿。其实这个是对我产品最，我对开产品最感兴趣，就是做一个 community。 这 community 在这个空间里能产生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对，就是说你在， 但是还有好吃的 comfort food， 有好吃的是一个基础啊。那这个刚才我说那熊亮就画插画的，那他就来了。 你好，你好。 对，他其实就是一个社区。 您也是住在这个社区吗？ 不，他说很远，想往这社区跑。就我，他是社区成员。 您对这个餐厅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餐厅？ 我觉得就是一个社区。祥子在以前在北新桥，北新桥就是一个，我虽然不住那边，我也觉得是混那片的。 混那片。 他住这边，我也是觉得那个。反正我觉得是人的关系嘛，这个为主啊。 什么意思？就是朋友经常会在这个地方， 就是餐厅的食物，还有人的相处的方式什么的，这都是一个聚集人的一种就是形态嘛。他不一定说在哪里。然后人和人之间是完全互相信任的。食物其实也是有一种食物，它其实是非常内敛，有点像艺术创作这样的类似。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觉得这食物怎么样吗？ 挺好的。 您现在吃的这一款叫什么？ 慢炖牛胸。 觉得味道怎么样？ 我经常过来吃这个，挺好的。包括公司很多同事都来这吃。 这是我的食堂。 为什么呢？ 首先啊，咖啡好喝，咖啡超好喝，冰淇淋好吃，然后那个菜也好吃，还有呢就是来这儿的话，就是跟老板啊跟服务员呢、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就是他们那儿所有人都在笑，连服务员所有都是这种，来了之后我就感觉特别的治愈，特别的解压， 治愈， 真的是这种感觉。一进来就人家先跟老板打个招呼，就是哥我又来了，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就举个例子，特别巧，就我一个好朋友的女儿也是写电影剧本的，就是通过是您的朋友，他们在一起工作，所以说我刚才说我这个餐厅只是让我去做一个卖饭、卖面条、卖菜的餐厅，可能对我来说，没有达到一定的对我有吸引力，那就是因为这个空间。通过不同的人，然后会穿插出一些事情，这个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我就觉得说，他可能过两年他拍电影，我说所有东西从这儿是一个起点。 这是个有故事的餐厅，不只是有菜，还有故事。我做编剧，我还想写他的故事。 最后，让我们来亲测一下鳄鱼餐厅独立设计的味道吧。先来尝尝这个锦州豆丝儿，做成一小个宝塔状的装盘的造型。豆腐丝儿呢看起来非常的薄，这种咸香的味道有一点点的辣，然后还吃出了孜然的香味儿，豆腐干也比较嚼头，虽然很薄，但是这个口感还是比较有韧性。另外一道菜呢是金枪鱼丸，金枪鱼丸上面看这个陈列哈，怎么来形容呢？有一点像现在比较流行的健康轻食，上面有这个腌黄瓜片，切得很薄，脆脆的，然后还有牛油果丁儿，用芝麻海苔拌起来的牛油果丁儿。另外呢，它的主要的食材是这个金枪鱼，切成小丁儿，外面呢是过了一下火，所以外面是一层的这个熟了的金枪鱼肉做皮儿，里面呢是半熟的鲜红色的金枪鱼肉，确实是吃出了中式菜肴的这个口感哈，感觉好像是有这个蘸沫的味道。